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是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三節咧，第一樣嘢咧就要奉阿土嘅聖語呼籲下呢個 PayPal 嘅捐款先，係嘛？即係雖知道咧，花生台咧一路以嚟都係第一啊，唔受即係唔接受，都唔係唔接受捐款嘅，係你先得下科水俾阿土啦，所謂好願意接受嘅，只不過係冇作出一個公開呼籲，或者冇 at 一個叫捐款嘅辦法喺個網頁上面。咁但係大家即係知道啦，老老實實啦，即係咁多人去做一個電台，咁多人去做節目，甚至乎老實講，即係唔好話計攞支麥講嘢嗰啲。 基本嗰啲器材乜嘢都 係好多兄弟姊妹喺後面推咪啊，燈油火蠟啊， 燈油火蠟都 做網頁啊 ，update 啊 ，maintenance 啊，個 bandwidth 啊，其實好多人喺度做緊呢件事。 係 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咧係真係咧係需要珍惜呢個所謂叫開放嘅資源係嘛，珍惜每一個。我讲緊係每一个，唔单止係我哋。即係你就算即係除咗熱狗啦，係咪，即係当然呢啲係私怨啦，呢啲又唔需要讲嘢啦。但係实际上就係话，即係每一个平台佢存在係有原因嘅。 冇错。 亦都係反映咗起码喺香港里面一部分嘅意见。即係我唔夠膽讲话泛民里面只係应该有一个网上电台。 我哋係好需要喺啲主流嘅传媒之外，係有啲地方真係俾我哋可以讲到一啲我哋心目中想讲嘅 说话。係啦。咁所以百花齐放呢係好紧要嘅。咁基于百花齐放系需要资源，系需要资金嘅时候咧，大家咧千祈唔好吝啬你荷包，系咪？ 嗯， 即系当你系嘛落街买包烟都要40-50蚊嘅时候，系嘛？当你走去睇套戏都要60-70蚊嘅时候，点解唔捐50蚊俾花生台咧？系咪？系好值得噶。系嘛？你要知道你捐50蚊有啲咩啊？有阿土帮你分析时事啊嘛，有阿谭炮系嘛？最紧要有咩？有阿 B 哥啊嘛，你有 B 哥喺度闹下人系嘛？系咪帮你宣泄咗好多怨气咧？你要知道你听节目系想咩？有娱乐性，第二有咩？要 high 要过瘾啊嘛，系咪啊 ？B 哥俾晒你啊！啊，当然你支持 B 哥办法系咩咧？除咗嗌 B 哥好嘢之外，你系要捐钱系咪？慷慨解囊系嘛？唔好吝啬系嘛？当你喺见到 download 嘅时候有个 PayPal donation 嘅话，唔好吝啬 ，click 落去系嘛？俾面啊 B 哥。但系当你即系科水科得够嘅时候咧，系可能会有啲啊有啲回报啊。例如系咩回报咧？可能你科水科够10,000蚊啊 ，B 哥会跳脱衣舞。系嘛？又或者你科水科够20,000嘅时候，阿 B 哥会去美罗留阿达领只抽，系嘛？ 系咪代佢去咩呢啲 offer？ 我代佢梗系代佢咩 offer 啦？咁唔系我自己啦，边个想睇我同达领只抽啊？你话 可能都有人想睇噶。 有嗱，私底下科水50,000蚊俾阿土，我就系同达领只抽，我讲嘅。好嗱，宣传做咗啦，嗱咁跟住来返嚟要讲一样嘢呢，就係有一单新闻呢，上个礼拜都好多人听到又睇到会等一个伯伯呢唔值得嘅。例如我大概讲讲嘅新闻啦，即係我唔想播片太耐啦。咁就有个伯伯呢，因为佢年纪嘅关系呢，佢就喺大陆呢就申请一啲假，即係买一啲假嘅身份证明文件。就喺香港所谓申请一啲叫保安员证啊。 係冇错。 啲咁嘅嘢啦。咁但呢單嘢當然係東窗事發，係咪？到最後告上法庭嘅時候呢，個官呢就判咗佢4月監禁嘅。咁呢單嘢呢，我就真係想深入少少聽下法律界嘅人士點樣睇呢件事。 但係我自己都係睇新聞嘅啫，咁變咗所知嘅嘢就唔多，但我都見到係網上面的而且確係有好多人呢係就呢方面呢就係即係戥阿伯唔抵囉，即係覺得嘩年紀咁大你都判到人哋要坐監，嘩仲坐成4個月咁多。 4個月啦。 係啦，即係變咗亦都當然即係我哋等等 睇返。即係講佢60-70歲嘅4個月囉，講緊係。 係呀係呀，同埋睇返即係後尾阿伯伯嘅嗰個 妻子亦都走出嚟，都对于传媒啊，系一啲即系哭诉啦咁啊。的而且确睇到系都觉得系于心不忍嘅，坦白讲。 嗯， 始终老人家系咪先系叫人哋坐监？虽然呢排即系有个仲惨啊，坐七年啦，呢个就喺大陆啦，我唔讲啦吓。 嗯， 咁但系但系如果你仔细去睇翻一啲新闻入边一啲蛛丝马迹咧，就。都我谂大家都要客观去睇呢样嘢咯，吓、啊。咁、 嗯、 我哋知道，起码就系第一件事，即系个阿伯咧就被 charge 啊，即系被落咗检控咗个罪咧。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呢一样嘢嘅， 系 系啦，即系讲紧前后咧，好似真系有七宗罪咁多嘅。 嗯， 咁同埋咧，而嗰啲罪咧本身嘅罪名咧，系嗰个牵涉到嘅嗰啲嘅嗰个严重性都几大嘅。 嗯。 咁甚至我哋而家见翻咧，就系话，就算而家佢即系最后 convict 咗佢，跟住咧亦都系喺单单嗰条罪上边咧，其实系呢个所谓伪造身份证啊，呢、這个咁嘅罪咧、嗯，其实系佢有权判到你系以15个月嚟做量刑起点嘅。 嗯， 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就算佢真系判你去接近呢一个咁样嘅15个月，理论上咧喺法律上嚟讲咧，佢都唔系话完全讲唔通嘅。 嗯。 咁但係个官喺考虑过一啲即係其他嘅因素，当然我相信呢个被告亦都有一啲嘅大律师，可能係我唔知道啦，即係但係好大机会係有个即係当值律师服务呢係提供咗啲援助俾佢啦，咁佢有个大律师帮佢做求情呢，咁最后呢佢讲緊係4个月呢，如果相对于15个月嚟讲，当然你可以话个官其实喺某个程度上面仲係几宽容添。 好松。 係啦。但系始终系咪真系4个月就系唯一一个 option 啫？有冇一啲其他嘅一啲嘅选择咧？咁呢样嘢咧就见仁见智，亦都要睇翻就系话，系咪有一啲嘅先例可援啊？其实我都望咗咧，其实系事实上亦都真系有嘅。啊，当然每一个 case 佢哋嗰啲入边嘅牵涉到嘅嗰啲 facts 啊，嗰啲事实系唔同啦，吓、啊。咁但系我见过系的而且确系有啲案例咧，系接近嘅背景咧。是最后判咗是用一啲社会服务令嘅。咁或者呢个阿伯佢本身唔适合用呢个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咁样嘅个判刑都唔定，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就咁去睇呢，我觉得就大家唔需要过于嘅激动。第一件事就係话，即係当然啦，即係我自己喺呢一行嘅经验唔算好多，但我自己听到的而且确亦都系有好多嘅讲法，就係话嗰个官本身佢本身嗰、那个倾向性呢，有时呢系有啲官呢就系、是、会手松少少，有啲官呢就系、是、会更加即系严厉一啲，呢、这个系有嘅。咁变咗呢喺唔同个官下面判出嚟嘅刑期呢系一定会有出入，每个都一样。咁呢个就系有少少嘅好话唔好听，系一个运气嘅问题。 我就 但系单单就呢一次呢一单案呢，我就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平心而论嚟讲，唔算係最壞嗰種最 worst 嘅 scenario 㗎啦，其實。 啊，我有即係我睇新聞嘅時候，我會有一個問題 raise， 係咪你即係譬如假設每一單案有個判刑指引，你係咩性質，你犯咗邊條罪，你有罪嘅，咁嗰個人會有個判刑指引，係咪法官一定要跟呢個判刑指引判案咧？ 嗱，其實唔係單單案都有判刑指引嘅。 哦 ，OK。 所謂嘅判刑指引有啲唔係真係咁清晰嘅，有啲只係一個 range 嚟嘅咋。所以變咗咧，佢喺呢個 range 入邊咧，佢就可以有好多嘅酌情權啦。咁呢個酌情權咧，其實佢點去使用呢、這個完全係法官獨立嘅一個決定嚟嘅。呢、這個就講緊司法獨立啊嘛。所以法官就要根據當時嘅所有嘅一啲嘅嗰個 fact， 所有嘅案情啊，或者係所有嘅因素咧，考慮埋入去，而作出一個佢覺得係最適合嘅刑期。而呢個適唔適合咧，其實點都會多少帶咗啲主觀嘅成分噶嘛。而佢點樣去決定呢？當時嘅當值律師啊、檢控官啊，佢哋所俾提供嘅資料呢，其實都會好大程度影響到嗰個判刑出嚟嘅結果嘅。所以點解話，如果一個被告佢係一個完全冇律師代表嘅情形之下，佢走去做一個求情，可能嘅效果真係爭好遠，因為可能有啲其實佢幾重要嘅，喺一啲求情嘅時候需要攞出嚟，提供俾法官大人去考慮嘅一啲資料，佢冇講到出嚟嘅話咧，咁其實咪蝕咗章咯。我哋唔知道當時嘅情形係點啊，但係如果就咁睇嘅話咧，就呢、這個佢判出嚟唔算係最嚴重，但係亦都唔輕，因為我哋見過有啲更加輕嘅。咁係咪有啲更加輕嘅入邊嗰啲嘅考慮因素， 或者呢一个更加轻嘅呢个案例，当时嘅当值律师系冇攞到出嚟，而个法官系唔知道有啲案例咧？嗱，你正话讲嗰个所谓佢系咪根据呢个判刑嘅指引啊？咁好多时睇一个判刑嘅指引究竟系边度嚟嘅咯？如果呢个判刑指引系一啲比较高级嘅法院系颁出嚟嘅话咧，咁对于低级嘅法院咧就系有一个约束力嘅，咁变咗佢就一定要跟。哦，如果佢系大家系平等嘅，我只不过系大家都系，因为呢个系裁判处啊，咁、如果系裁判法院第二个裁判法院，荃湾啊某另一个官判出嚟嘅，咁对佢嚟讲完全系只系有一定嘅参考价值嘅啫，佢系唔需要受到佢系约束嘅，所以呢个就所谓嘅呢个咁样嘅指引咧，就系、只可以去到呢个程度咯。 因为嗱，我冇记错咧，佢其中一条罪咧就系、不诚实获得利益啊，类似系啲咁上下嘅嘢嚟嘅。 嗯。 咁我就个心喺度諗啦，咁佢咩叫不诚实咁获得利益呢？佢係基本上嗰利益係人工嚟㗎，佢唔係因为讲咗个大话而 咁，但佢唔去做呢、即係一个即係欺骗嘅一个行为， 佢就冇嗰个牌啦， 佢就唔会有机会搵到呢嚿钱㗎嘛。 其实我咁即係我又唔 係咪先啦，当然啦，你检控嗰陣时好多时呢就有好多巧妙嘢嘅，即係譬如你检控佢檢控嗰、那個律政司喺考慮到嗰件案嘅案情之後，決定係點樣去 charge 佢，有時都會影響好大㗎。你見到譬如有啲案好簡單，呢、這個人你身上有藏有一啲嘅毒品，而個量都唔細嘅。但係當嗰個檢控官檢控官或者律政司係考慮過所有因素之後，決定佢只係控佢係藏毒，而唔係控佢販毒嘅話，就已經係天同地比㗎啦。最后个出嚟嗰个坐监嘅嗰个即係个年期可以争好远嘅，因为贩毒系远远严重过系藏毒㗎嘛。 咁但系咪真系你有个好即系好似醉驾咁，一超过咗某一个血液浓度超出个某一个酒精标准呢，你就呢会被告醉驾，系咪即系藏毒都系同一样嘢嚟 㗎？唔系完全系嘅。如果你、当然啦，如果佢系最后决定咗系检控佢作为一个贩毒嚟睇嘅话咧，咁佢就会有好，而家已经有好清晰嘅一啲嘅案例咧，系俾到我哋知道咧，喺唔同嘅毒品嘅贩毒嘅嗰个唔同嘅毒品嚟讲嘅话咧，究竟嗰个刑期系几多至几多？呢、一个 range 咧，其实已经系好清晰定晒出嚟噶啦。 哦，即系 OK， 当然就系你， 但系咧喺决定究竟系告佢藏毒定系贩毒嘅时候，呢、这个中间。有时系会出现一啲灰色地带嘅，当然啦，如果摆到明啦，佢有一啲贩毒嘅工具，譬如话一啲 包装工具、 包装啊、量度啊、啲啲秤啊嗰啲，你明揸住一个名、名单啊， 好紧要， 揸住个名单去派货，咁呢啲唔使讲，一定系贩毒啦。但系佢真系话，喂，我真系趁平，好多时都咁讲噶嘛，都话，唉，因为平啊嘛，我一次过买多啲就会平啲咁样，自用噶咋咁样。但問題呢樣嘢都要有證據嚟支持你個講法咯，或者係冇證據支持另一種講法咯，咁你先有得係啦，就變咗佢哋都要睇嘅。當然啦，如果嗰個律政司係考慮嗰啲證據之後，其實喺一個冇足夠證據嘅情形之下，都要去夾硬去告你嘅話，咁呢個咪俾咗一個位係一個即係話負責去幫呢個被告嘅呢個大律師辯方嗰邊咧，就會有一個位，喂，其實你冇足夠證據證明我哋係販毒喎。咁你咪可以将贩毒打落去变咗藏毒，咁咪相对嚟讲又系轻好多咯。 哦，即系简单嚟讲咧，就 都系睇证据噶咋，讲到尾。 即系贩毒同藏毒，即系真系要睇证据嘅。 睇证据。 即系纯粹唔系话啊，你有两 kilo， 所谓叫大。 讲真，如果真系两 kilo 咧，你就好难，好难话俾人听，你真系自用啦。哇，大佬你用到几时先用得晒？用成世咩？全俾仔女都得啦。即系我讲夸张啲啦，的确系即系要睇好多因素嘅。但系当然本身个份量。多到某個程度，其實你就好難去說服到人哋，其實你真係自用㗎啦。 咁、但係啲 marginal case 佢哋依然係即係要睇證 據先。有嘅，係有啲嘅中間嘅，係啊，係有啲中間嘅，有啲灰色地帶嘅。咁所以變翻即係今次呢個 uncle 啦，其實呢個老伯伯啦，其實我係非常之同情佢嘅。我亦都覺得其實係唔係話冇，即係如果即係呢度講，即係話純粹一個好係未有足夠。呢個事實或者 information 嘅情形之下去講啦，我就覺得係都可以係去考慮，就話其實會有啲上訴嘅可能性咧。咁當然啦，你話 坐先㗎啦， 四個月，你可以嘗試保釋咗先嘅，保釋咗出嚟再後呢個上訴咯。咁、但係當然上訴呢樣嘢就會牽涉到好多其他嘅法律嘅或者係一啲財務嘅問題啦。當然佢可以申請呢一個 即係罰款啦嚇。咁、啊、變咗係可以去睇呢樣嘢嘅。我覺得佢如果係有律師俾到佢一個更加好啲嘅意見咧，了解多啲佢嗰個 situation 啦，有冇其他啲證據啊諸如此類啦。咁話唔定喺就算喺個定罪上面佢唔上訴，可能喺嗰個判刑上面有上訴到都唔定嘅喎。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值得去探討噶。其實係嚇、 啊。好，今日真係非常之清楚，即係有個專業人士問呢啲嘢，真係好清楚。 知啲唔知啲咁樣，盡量啦嚇， 都算知得好多噶啦。好，仲有少少時間咧，就講下啲我中意講嘅話題。 係，請講請講。 今日多南喺度啦，係嘛？即係點我特登要提佢咧？佢以前用 iPhone 嘅，而家就唔用 iPhone 啦。 嗯。 咁、啊、我見你都用 iPhone 喎。 係，冇錯。 點解咁多個電話唔揀你用 iPhone 咧？ 哇！呢、這個問題啊，即係呢個問題。 問得好。我見你電腦都用 Apple 啦。 其實咧，因為我以前都用 Windows 嘅。 係。 后尾我亦 都好难， 甚至用咗一排系用咗 Linux 添，因为我之前做 IT 噶嘛， 系 咁我有相当我喺一间做专做 Linux 嘅间公司咧，系做咗四年嘅， 嗯， 即系几即系变咗我自己都唔， 你 server 嗰啲嘢冚啦， 点样去乜嘢都系 Linux 嚟嘅，当然我唔系技术人，但我起码系个所谓用家。呢、这個用家，即甚至我哋喺連 Word 啊、Excel 啊啲乜嘢，全部都係 Linux 嘅版本嚟嘅。 嗯 ，OK，Open Office 唔係真係一個 Microsoft 嗰個版本嚟嘅。咁、嗯、變咗，喺當初我用蘋果嘅 OS， 其實我係當為一種啊，呢、这個幾有型啊，試下先，睇下係咪真係得先咁樣。嗰陣時都未去到，未去到用電腦嘅。都係好多人都係由 iPhone 開始用，你 iPhone 你開始感受到佢美即係蘋果佢哋喺嗰個人性化，我諗呢三個字其實係個重點嚟嘅，就點樣佢係成個嗰啲設計，好多時你去啲 hardware software， 你唔見得一定係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加好嘅喎，咁但係佢喺成個設計嗰個使用嗰個角度嚟講，係真係以個用家為中心嘅，變咗你好多時。讲真啦，嗱，而家就开始兴啦。但系当其时，你买亲乜嘢嘅电子用品翻去，你系唔需要花好多时间睇说明书啊？ 嗯，嗱，呢个真系一个。 但系苹果呢样嘢咧，就系第一个我用嘅产品买翻去，佢系冇说明书嘅，基本上得张贴纸，嗰、那个所谓说明书，基本上就唔系说明书，完全冇教你点用。咁但系你一拿上手咧，你一开咗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你就好快脆，你就识得好用，即系好直觉性啊 ，intuitive 系。 咁但系。后尾呢一样嘢，当然个个都话见到系，点解原来啲电子产品可以设计到成咁嘅？即系完全系即系用家，而家你见到由小朋友几岁两三岁，我啲小朋友有时用得都好熟噶，到老人家都系用呢啲用直观性咁去用呢啲产品，都完全系唔需要去上一个 training course 啊！以前都老人家都话要去上一啲堂去学点样用 Windows 啊，点样用 Word 啊，但你发觉比起用 Mac 嗰啲嘢嘅话咧。可能佢连 training 都唔使上，好快脆你上到手噶咯。又或者佢而家用 Windows 都易咗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他嗰啲 developer 咧都跟翻苹果呢一个中心思想，就系话点样我哋做啲嘢出嚟，真系以用家为中心，令到佢连学都唔使学，一上手就识用咧咁样。咁呢个其实就系我当初点样系觉得系被迷恋啊，或者甚至系被吸引咗，就话苹果啲嘢咁好嘢嘅，因为我自己又做 I T， 我亦都会有好多时我哋 involve 好多 project 咧，系要同啲客要解释话点解我哋咁样设计咁样设计，咁好多时你就会 apply 翻嚟佢，哇佢嗰个 idea 虽然咧系风马牛不相及，但系嗰个概念咧你摆翻落去其他啲 project 度咧，你会发觉啲用家咧会系非常之 appreciate， 因为你完全系以佢角度去谂嘢，而唔系咧好多时做 I T 咧都系以自己角度去谂嘢噶嘛，我设计佢出嚟，你就要学点去。就佢要 work around， 啲人覺得話哇呢樣嘢好難用喎、啊，唔係呢個係 feature 嚟嘅咁樣，你要咁樣去 sell 佢噶嘛？啲人問哇點解我要 kick 手機啊嚇？嗱其實咁樣做有咩好處？而調翻轉嚟而家唔會噶啦，係、哦、即係呢樣嘢真係好難用喎、啊。不過諗一諗，你會開始你要 work around 個 user， 而唔係 user work around 嗰個 application 咯、啊。呢、這個我諗咧就係蘋果最革命性嘅一個咁樣嘅一樣嘢咯，帶俾我哋呢一代。 哇！估唔到你真系咁熟喎，我冇谂住呢个话题你都可以 啊！唔系，我真系做 I T 噶嘛以前 啊。咁你今日知唔知苹果点解会突然间 Steve Jobs 有个 idea？ 点解要做一间即系软件公司去做电脑咧？ 其实你应该咁讲啦，即系软件永远都系即系我哋叫硬嘢啦， 啊、 即系硬嘢几靓几型都好啦。其实佢个灵魂都唔系本身个硬嘢系灵魂啊嘛，就系入边嗰软件先系灵魂啊嘛。 系 嘛？佢呢样嘢其实好聪明嘅，因为苹果当初点解会输俾微软呢？ 就係、是、exactly 今日佢贏翻微軟嘅原因，好奇怪，好吊鬼嘅呢樣嘢。 当 初、 我未知， 当初苹果点解会输俾、即系出咗嚟？你知苹果嗰阵时几巴闭噶啦，系嘛？后屘佢输俾 IBM 加埋呢个 Microsoft，因为佢哋行紧一个系相对兼容，一个相对比较开放式噶嘛。苹果就系啲嘢全部都系围住自己嘅，全部都收收埋埋。你要喺佢平台上面做嘢好难嘅，因为佢全部要赚到尽、赚到晒嘅。咁但系咧 ，Microsoft 啊、IBM 嗰啲就话唔紧要，你只要用 IBM， 你仲记得呢个名字啊？叫 IBM Compatible。所有嘅硬件嗰啲 hardware 嗰啲电脑主机咧，只要系同 IBM compatible 嘅话咧，你就可以任何一间厂家整出嚟都好啦，你都系用得着。同埋 Windows 咧就一定装到入去嘅 ，Windows 咧就系话任何主机都用得，你唔需要净系同一个 supplier， 因为你净系同一个 supplier 买嘅话咧就一定会贵。所以咧你就可以有几廿个甚至几百个唔同嘅厂家去做一种都系叫做电脑主机。咁但大家上面咧都可以行到一个平台，就系、是、呢个我哋所谓嘅视窗嘅系统啦。咁大家都用到嘅，啊呢、這个就系佢成功原因，因为点解咧？因为哇，个个都可以系用相对平，因为多人做啦嘛，嘅价钱就可以用到呢啲电脑主机。跟住个个咧就喺微软嘅呢个平台上面咧，都可以去开发几鸡都好啦。你可以系用开发一啲嘅软件，当年有 Visual Basic 啊，好多呢啲好简单入门系人都识得可以做一啲开发嘅一啲咁嘅平台整得出嚟，咁自然哇嗰、那个用家咪多咯，咪变咗好强咯。 嗱，有几样嘢咧系 Apple 做先，人哋冇做，即系其中一样好细致嘅嘢咧，就系喺本来嘅 PC 系统里边咧，啲字体 系 好死板。字体是 Mac introduce 嘅， 因为讲 Steve Jobs 啊嘛，呢样你可能睇佢字典知啦。当年佢系玩方士，读书读唔成，但系咧就曾经 join 过一个 summer course 啊嘛。但我仲话其实有一样嘢补充埋咧，就话我话其实当年咧就系话苹果之所以系失败，就是因为佢唔够开放。而家最开放唔使讲，一定系 Google 啊、Linux 嗰啲平台啦。但苹果今时今日咧，其实相对以前嚟讲都系差唔多，佢都系一个自己 proprietary， 我哋 proprietary 嘅一个硬件系统，你一定要买佢啲 hardware，你唔可以喺 Windows 机上面行苹果嘅 OS， 所以你要用苹果啲咁亲近、咁平易近人嘅软件系统个操作系统嘅话，你一定要用佢啲硬件。佢咁样样，佢箍住，但佢又箍得死喎。呢下嘢先至系一个谜啊！即系话佢去到好用到嘅程度，令到啲人情愿俾佢绑住。佢之前我哋节目开始嗰阵时仲话啊，啲学生用苹果会好型，但其实当你入到一个 lecture room， 见到嗰啲全部都系一式一样嘅、 啊， 其实系有几型咩？我觉得其实唔系真系咁型嘅。其实你问翻我转头嘅话，冇晒性格啦，系咪先？ 啊，即系第二样，除咗字体 ，Steve Jobs 好自豪嘅嘢咧，就系、佢 introduce mouse 呢个概念喺 Apple OS 度。 嗯， 即系从来用电脑咧系一啲好 high end user 嘅，又或者系啲好真系电脑工程师佢先会做。 嗯， 冇人谂过电脑可以帮自己打印啦，冇人谂过部电脑咧其实可以俾个荧光幕自己睇 ，display 自己想要嘅嘢啦。 嗯， 喂，呢个全部都系一个 visionary， 一个 vision， 系 你 大到今日，大到今时今日都仲系 点为之叫一个 personal computer？ 原来喺 Steve Jobs 嘅眼中，原来一个 personal computer 佢系需要完成一啲理想嘅完成嘅 task 嘅，所以部电脑要做多啲理想，你俾佢做嘅工作，例如系咩？你要话到俾电脑听一种你一个好 end user 嘅办法，你可唔可以画啲嘢出嚟啊？你可唔可以打啲字出嚟就系、是、印佢出嚟啊？ 嗯， 甚至乎。你再往後發展嘅，點解 iPod 同其他嘢咁唔同呢 m u s i c Player 呢一樣嘢本來唔係 Microsoft， 即係唔係本來唔係 Apple 發明啊？ 大把啦，當年咧幾，當年人手一部 Walkman 嚇、啊、，Sony 嗰陣時。 點解 iPod 會係即係舉世風行，救咗 Apple 咧？哦，原因就有個 kick reel， 因為點解啊？你從來咧喺個 MP3 裏面揀歌係一樣好難嘅嘢嚟嘅，即係當初你可能啲 MP3 尤其當你有成萬首歌嘅時候， 係嗰時唔係，嗰時係三十二 Mbps、64 Mbps 係嘛？ 咁 一百二十八 Mbps， 佢唔 有幾百首啦都有， 係啦，都有可能一百幾十首歌喺裏邊。個問題就係要你揀你要揀嘅歌，原來你要撳一個掣咧，好難揾一首歌嘅。Next 哦。原来你起码都要有个 human user interface， 你要有一个地方 display 所有嘅歌名，同埋要有一个好快嘅方法揀得到你要歌。於是佢 come up 一个 source， 喂，原来 click wheel 嗰样嘢，你摆喺手指度转下佢咧，你就揀到你要做嘅嘢啦。好似打电话咁，你系人人摆落个圈度，你转下佢咧，你只要有 cursor 俾佢一次个转好多啊，可能一 所以咧，你見到咧，蘋果呢幾年都好啦，即係好多時佢哋啲產品咧推出市面之前咧，啲人都會話，即係冷言冷語就話：，嘿，呢樣有乜出奇啫？間間都做到啦，有咩咁特別啫？係咪先啊？你咩 iPad？ 切，咪 iPhone？ 因為有啲嘢 咁樣諸如此類， 你要去自己去感受一下嗰個方便嘅程度，你先會信嘅。 即係我講講下，好似幫佢賣廣告，但係其實咧，我諗 啱噶啦，係大家同聲同氣，好易華為啊啲嘢係嘛？ 我冇錢收㗎， 所以我俾你講啊，所以我俾你講啊，係嘛？我講冇說服力㗎， 廣告費， 你講就有說服力啦。即係點解？喂！當初點解咩叫 smartphone 啊 ？Windows 嗰個年代已經有 smartphone 啦，唔見佢啲電話會興得起。佢少咗一樣咩啊？原來佢少咗個 bounce 啊！咩叫 bounce 啊？你就牽涉到一樣嘢叫 capacitive touch。咩叫 capacitive 啊？你而家用啲電話好方便嘅，你唔需要揾一支 stylus 篤落去嘅。以前嗰啲 resistive， 你要篤落去係有個 pressure sensor， 篤落去係一點。嗰、那個 human user interface 唔夠 friendly 啊嘛， 雖然我都好懷念用 Palm 嗰個年代， 我唔懷念 Palm Pilot 嗰年代。 但係當你真係揸上 前㗎啦， 一部所謂叫 iPhone 喺手，第一代 iPhone 啊，講緊即係講緊銀色、黑色有兩個通，我真係嗰時已經用緊 iPhone 啦。你真係一發佢上個電話簿，你會發覺由 A 字發到去 G 咧，再發到去 Q 咧， 爽 好快。 系咪啊？爽， 冇得顶啊！你唔使用支笔慢慢揿碌佢落嚟，又或者要揿实佢，啜佢落嚟嗰条棍，已经悭咗好多时间。 嗱 ，by the same token 咧，其实而家我都大家，我谂好多人都密切注视紧咧嚟紧呢个所谓嘅手表啦。咁但系当然而家我都听到好多负面嘅讲法嘅，就系、是、一啲人话，即系有啲讲法就冇意思嘅。新嘢嚟嘅试客，咁当然呢个大家都要明白啦，新嘢一定会有问题啦。但系新嘢通常有問題，呢樣嘢以前 apply 到邊個度咧？就 Microsoft 嘅嘢㗎嘛， 唔識畫面 係啦。究竟而家蘋果係咪新嘢都有問題呢？就相對嚟講好似少啲嘅嚇，都唔係話完全冇問題，都有時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咁但係更加多嘅見到就係話，好多時佢啲嘢可能出嚟嘅時候，大家都係覺得冇乜出奇，但佢就偏偏可以將啲平平無奇嘅嘢咧，係用透過個使用者嘅嗰個感受 user experience 咧。你要真係用過感覺過嗰樣嘢有啲咩幫助到你，你先會信嘅。即係等於 iPad 咁，冇人覺得嗰一樣嘢喂有幾有。 我好認真覺得蘋果應該咧就要捐啲錢落去花生度啦。我哋咁樣幫佢買廣告，啱唔啱？ 即係呢隻衰錶咧，話你聽咧，有其實我有兩個意見嘅。第一咧。第一個 version， 即係而家大家見到眼賣街，即係就嚟24號有嗰啲呢，我唔覺得呢一個係所謂叫個 explosion， 即係唔係個 explosion point， 即係等於第一代 iPhone 佢賣咗幾多啫，香港根本冇正式賣嘅，你要下一樣嘢叫 Turbo SIM， 你將香港 SIM 卡佢先再 override 咗佢嘅系統，先可以所謂叫 jailbreak 到佢用到香港 carrier， 係咪？呢隻 而家仲有冇 jailbreak 呢？ 冇啦， 而家冇乜流， 唔夠佢快啊嘛 update， 同埋就係話，即係老實講，用得 iPhone 嗰啲人咧，都相對地比較嘥錢啲、手鬆啲啊。 係啊， 佢係捨得俾錢買 app， 覺得你啲嘢咁樣，唉，即係我唔爭， 即 係得 一個幾好啦，係咪？ 係咯，因為你 enjoy 到個 benefit 大過你走係成日 break 嚟 break 去之後， 係啊， 嗰個嘛不變啊嘛。 即係呢隻錶就等於第一代嘅 iPhone 係嘛？即係當然佢係你話佢雷聲大雨點小就得，即係。你話佢賣得唔好就得，但係問題就話佢未至於發展到，就算每一個唔做運動嘅人，你都想攞隻喺手。 我嗰日想 order 㗎啦，不過我老婆又喺度叫話：，嘿，你冇錶戴咩咁樣？一學咁我又清醒咗少少，而家仲喺度諗下。 即係實際上你會好鍾意佢，因為嗰樣嘢印住個蘋果喺度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除非係一個成日做開運動嘅人，你會想 check 開自己做運動嘅咩過去嘅嘢。有咩資料係咪啊？即係你 set 一個乜嘢嘅 target， 你要搣到個咩 target 係嘛？所以你會成日想睇住個錶。但係問題 other than that 冇一個所謂叫功能咧，你係真係攞住個電話做唔到，而攞隻錶做到嘅。所以佢係等緊一個 Q 啦 app 係乜嘢咧？你係攞住個錶先做到，而你嘅電話做唔到。例如係咩嘢咧？即係我相信咧，唔係香港，即係呢個世界嘅人係會越嚟越長命，因為點解啊？即係個 medical service 越嚟越好啊！但系问题 ，given 系咩嘢呢？你要系知道自己有咩病，即系譬如你知道 anticipate 自己系一个心血管患病机会率高啲嘅人，你自己知道，又或者你知道自己本来 diabetes 噶啦，你所以你要对自己嘅日常嘅飲食啊，你要多啲注意嘅，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呢个病，你先至会 anticipate 自己有啲乜嘢系需要做嘅，所以只表系帮你管理紧你嘅 health。In other words。你要隻錶係可以做到管理到你嘅血糖、心跳、血壓。 呢個有可能嘅，其實。 當你有嗰啲功能嘅時候，我話俾你聽， 呢、這个地球每一个人都应该值得有一只。 其实我而家 order 咗，我之前 order 咗个 product 啦，我之前 order 咗个 product 咧，咁而家都未有，我唔知你有，你可能喺网上都见过，因为有时都卖广告咧，喺 Kickstarter 嘅 project 嚟嘅。 只杯。 嗰只杯系啦， 哦， 我嗰时我买两只嘅，等成年都未有，而家又话 delay 啦，要去到今年唔知秋季十月到啦先至出货，呢、這个就有啲似你正话讲嗰样嘢啦，即系一个 smart 嘅，或者啲听众可能唔知啦，就系、是、一啲好聪明嘅杯，佢倒 咩嘢落去，佢知你嘅只杯 系啦 ，content 有几多 sugar， 有几多 carbohydrates， 有几多乜， 冇错， 嗰只杯叻到爆炸， 但系我唔知道佢做唔做到啊！而家即系佢概念好好啦，佢做到个 prototype， 但系而家仲 我会相信佢系做得到，不过系个腰唔高，即系例如系咩咧？你可能每做十只杯，得七只系真系每一次都 work， 有三只可能 work 嘅，又或者可能有五只。 我而家都会有啲担心，就如果真系出咗嚟啦，佢有时 work， 有时唔 work， 哇！大佬，我点样攞翻嚟整啊？真系 冇得整噶啦！但呢个世界系有啲咁嘅人。 但当时我见到佢概念，我就忍唔住一定要买咯。 嗱，即系等于咁，即系 Kickstarter 开头 back up 一个咩 project 咧？原来系一个电子锁，咩电子锁咧？香港地三星嗰电子锁，一日就拍卡，一日指模啊嘛。 系， 佢就唔系嘅，搵电话 app 开嘅。 系啦， 嗰、那个即系 佢而家新出咗噶啦，单车锁啦，一间公司出咗单车锁，系啊。 即系嗰个锁咧，又系即系好抱歉，我出咗就买咗啦。但系。真系 用起上嚟系咪真系得唔得咧？ 系大个牌子，唔系 Kickstarter 嗰个 project。 哦， okay、 但系因为 Kickstarter 嗰个 project， 我先知道有一样咁嘅嘢，佢先至会、啊，真系有样嘢咁嘅俾你订。个问题就系话，通常呢啲 version 1.0 嘅嘢咧，都系非常之 delay。 但系我哋都有时都过做下呢个先行者都几过瘾嘅， 系 咪先啊？ 系，所以同你好啱倾 下咯。 嗰啲钱咧，即系老实讲，你买十包烟咧，你系冇嗰种快感嘅。但系当你使几百蚊喺呢啲 gadget 上边咧，就算佢唔 work 都好啦。你都真係覺得自己係即係對呢個行業呢貢獻咗少少。 冇錯。 係咪好今日係咁多先。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再見啦。記住捐錢捐錢再捐錢。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